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我是丁宪，欢迎订阅哦。第十二集，周思月的礼物。丁宪搬完桌子，跟刘晓峰一再道谢，刘晓峰忙挥挥手，红着脸走了。孔沙迪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小娃娃，放到丁宪桌上。 谢谢，这个给你。 是什么？ 丁宪边整理课本边看了眼，迷茫地问。孔沙迪迟疑地看了眼周思月，快速说， 这是你同桌抓的，他让我给你的。 孔沙迪说完就迅速转回去了。丁宪愣了，见鬼似的转头看了眼身边的周思月。周少爷只顾着写题，头也没抬。 别客气，我随便抓的。 干嘛给我？ 周少爷依旧没抬头，盯着卷子轻笑了一声，笔没停。 别想太多，孔沙迪也有一个，宋怡锦也有一个，我想着那就给你也送一个吧。 合着你当你是皇帝呢，三宫六院人人都得拿着你爱的号码牌等候你的召唤是吗？你送那么多也不怕他们打起来？ 周少爷停下笔，抬头看他一眼，扑哧笑了出来。前方的宋子琪忍不住回头说， 小怪兽，你想什么呢？孔沙迪的是我送的，怡锦的是蒋晨送的，邓婉婉想要，周思月都没给呢。 丁宪的脸腾的红了起来，过了许久他才小声说， 你怎么不给邓婉婉？其实我没关系。 周思月瞥他一眼， 不要。 想要 那还我。 周思月眉毛一挑，长手一伸，做事要抽回来。 哎，要 丁宪忙整个人扑过去一把按住，结果直接把周思月的手给压住了，刚好压在自己软绵绵的胸口。男生常年打球的手臂结实有力，他像是抱到了一根滚烫的木桩一样，硬邦邦又热血。他甚至能感受到周思月手臂上凸起龙结的青筋。他平日里观察过周思月的手，他的手是修长而又干净的，可到底是男人。画面静止，风吹动窗户咯吱咯吱地摆动着，窗外已经几乎听不见蝉鸣了。两个人就在闹哄哄的教室里呆愣愣地看着对方。窗外的风涌进来，送进一股桂花的清香，此时教室里已经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，同学们开始上早自习，没人注意到他们。就这么尴尬地抱了一分钟的胳膊，宋子琪毫无征兆转过来说， 四爷，校门口新开了一家饭馆，咱们中午。 一转过来他就瞧见了这惊悚的一幕，宋子琪的嘴巴张成了大大的 O 型，目光在两人身上来回逡巡后喃喃道， 我还是自己去吃吧。 于是捂着嘴转回去了。丁宪终于回过神来，几乎是马上甩开周思月的手，像扔烫手山芋那样，砰的一声，少年的手被甩到桌板上。周思月疼得闷哼一声，眉头紧拧，呲着牙倒吸气， 你对不起啊，刚刚太激动了，因为是第一次有人送我礼物，所以没控制好情绪。这个，要不你再想想吧。 丁宪把身子转回去，坐直，微微低着头，又把娃娃放回他桌上，一本正经的低声跟他解释。这少女心思细，一句话就有可能让剧情急转直下。一方面，丁宪觉得自己刚才的表现过于激动，怕周思月产生误解，另一方面他觉得周思月刚才有反悔的意思，他可能想拿回去送给邓婉婉。周思月完全不懂那些小女生的心思，更不明白一个破娃娃而已，送就送了，有什么好想的。于是他拧着眉，一边揉着手，一边抬脚踹宋子琪的椅子。宋子琪刚回过头，一个娃娃就砸到他脸上， 伴随着少爷不耐的声音。 送你了。 哎，这演哪出啊？我喂。 宋子琪手忙脚乱地接下娃娃，看看周思月，又看看丁宪，一脸不解。然而两人都开始低头看书，谁也不说话。教室外的树枝上开满了桂花，秋风伴着香味涌进来，冷风中透着一丝寒意。娇艳动人的桂花呀，也不懂少女的心思。 啊，距离摸底考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。 丁宪趴在桌上唉声叹气，眉毛都快耷拉成个丧气的八字了。他的下巴压着一张刚做完的数学卷子，垂着眼看着鲜红的99分，一筹莫展。2003年的卷面满分都是150分，99分也就是个及格的成绩。丁宪有点偏科，数学比较薄弱，中考数学发挥正常没拖后腿，这才玩了一个暑假，脑子就变成一团浆糊了。听说重点班的摸底卷很变态，就连许科也只考了100出头的分数。丁宪侧头一瞥，旁侧的位置空着，周思月被老师叫去了办公室，空荡荡的桌面上用笔压着一张写了一半的数学卷子。丁宪愣住了。 嗯，这是等会儿，高一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模拟试题一。 他瞪着一双眼睛，一道题一道题往下扫，从第三道题开始，用他目前有限的数学知识已经看不懂了，而且很多都是没学过的内容。 江晨果然没有骗我，周思月确实把高一的数学学完了。 看什么呢？ 孔沙迪不知道从哪儿回来，整个人扑到丁宪身上，笑盈盈地去搂住他，把他一脑袋给摁到自己软绵绵的胸前。孔沙迪发育得极好，才高一就胸围傲人，上体育课跑步的时候，胸部会跟着脚步一晃一晃的，于是就把身旁陪跑的丁宪衬成了一块移动的木板。丁宪把脑袋从他怀里解救出来，重新搭回桌上，叹息一声， 唉，你说人为什么要学数学啊？难不成以后买菜还要用函数求方程？ 孔沙迪坐回自己的位置上，顺势也把下巴搭在他的桌上，瞥了眼周思月的位置。 不知道，但我听宋子琪说啊，你旁边那位要搞竞赛去了。 啊？什么竞赛啊？ 数学啊，他中考数学满分还不被人给盯上啊？哎，高三那个许科你知道吗？也是数学满分，这刚进来就被老师怂恿着去参加竞赛去了。不过许科就比较惨了，连着参加了两届都没有拿到好的名次啊。 正说着，周思月就回来了，在丁宪旁边扯了凳子坐下。孔沙迪识趣地转过身，宋子琪见他回来，胳膊搭过去。 思月，怎么说？ 能怎么说？ 周思月拿起笔，低头看着桌上的卷子，随手写下一个答案，笔在手中打了个转，漫不经心地应和着。宋子琪看一眼他的卷子。 那你到底去不去啊？ 周思月低头继续看卷子，不紧不慢地写下几道题，没一条。 不知道。 你犹豫什么呀？这么好的机会，别人想去都去不成，搞不好还能进国家队，清华北大直接保送，再拿个奖什么的都有面子呀，你说是吧，小怪兽？ 突如其来的点名让原本低着头的丁宪慌了神。 对，挺好的。 周思月盯着卷子哼笑一声，没搭腔。 哼，小屁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，人家在犹豫上清华还是北大，我呢却只能望着这张不知道错在哪儿的99分卷子，挂着一脑门的问号。周思月，你个变态。 卷子上的题忽然变成了周思月那张嘲讽清俊的脸。 丁贤一咬牙，猛地戳下去。 怎么那么烦人啊？ 刺啦一声，卷子被丁贤划开一大道口子。周思月闻声抬头，不经意地往他这边扫了眼，明白了大概。他挑着眉梢笑了下。 天科，你这骗的可有点亏啊，将来学文学理都躲不开数学。 至少文科数学简单。 哎呀，这卷子也简单，你不一样考成这样。形势严峻呢。 丁宪忽然跟蔫了的小草似的，一点也没有回嘴的力气了。 他说的是事实，确实形势严峻。 丁宪小心翼翼地把卷子裂口重新拼接在一起，又从笔袋里翻出胶带，用嘴咬开，一边粘一边自暴自弃地说： 我就是条咸鱼，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，更没想过要上清华北大。我的目标就是考个外省的普通一本就行了。 周思月讶异的扬眉，大概是没想到这么好强的小姑娘忽然会软下来。她有点招架不住，愣了愣说： 去外省上普本？ 我想去杭州，离这儿越远越好。 丁宪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里是有光的，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喜欢杭州。 哎，你看过西湖吗？看过雷峰塔吗？知道断桥吗？ 周思月盯着他沈笑，胳膊搭在胸前，不解风情地说： 白娘子看多了吧你。 谈话结束，少爷不再搭理他。丁宪一个人对着卷子琢磨起来，最后一道大题几乎是全错。他重新推翻在草稿纸上的演算，耳边突然又传来一句： 其实北京的天安门风景也不错 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。